这个桂枝汤呢，它的加减法几个常用的啊，就是去芍药是一个加法加减法，然后呢，那个你想问啊，桂枝汤是不是还有去芍药里面还有没有加附子的法？你看一下条文，桂枝去芍药加附子在哪边？六至二三，好，六至好，第六卷第23条啊，就是其实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去芍药是下被下过了之后啊，被人用了泻药以后，脉促胸闷，就是那个脉跳的好像特别快。促脉其实严格来讲是跳得特别快，还偶尔会缺一下叫做促脉。那不过呢，就不用那么紧，就是不用那么计较。就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比如说你用这个汤，真的就是天气冷，胸口发闷的那个冠心病的患者，他就真的可能那个脉象就是跳得特别快，而且偶尔会缺一下那种心律不整的脉。那至于说桂枝汤的加减法里面，其实甚至不要说桂枝汤加减法，什么芍药甘草汤的加减法也差不多，就是在太阳篇里面哦，整体来讲，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没有那个麻黄汤的那个浮紧的脉了，还是比较怕冷的话，你就汤里面就加附子。那张仲景说的附子一枚哦，附子一颗长得好的也不是很轻了，所以一枚附子我都姑且算它是汉朝的3两，就是让它重量上等于是这个桂枝一样多。那临床上这样子的话，因为有一些什么真武汤，就是又有白术又有附子嘛，那你以重量算的话，附子3两，白术2两，你就会觉得附子比白术多的时候，那个药效比较安稳。所以太阳篇的后续，刚刚我不是说什么？麻黄汤的后续可以用桂枝汤收工，桂枝汤的后续用这个桂枝汤的后续用这个小金钟汤收工。那这样子的一个开药的过程，不管你是开桂枝汤或者是开小金钟汤，如果这个病人持续的还是觉得发冷发冷的，那你就可以还是在里面加一份的附子，就是加差不多3两。可是我觉得我在台湾最近用附子啊，有一点障碍，是因为我最近常常会买到把我麻倒的附子，就是因为正常来讲哦，泡过的附子它就算有一点残余的毒性，通常那个水滚着，让它继续多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个毒性会能够分解掉才对的。可是最近我不知道大陆的状况啊，进口到台湾的泡附子片最近非常的地雷，就是比如说，我从前就是你知道。附子对我来讲，就是从前这样说好了，我们助教跟我觉得用起来比较没有地雷的附子，泡附子还是生源买的，我不太确定生源是怎么样维持它那个泡制的品质的，但是就是比较不会麻倒人。但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徒儿大庭，他住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巧虎，你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就是和平东路那个温州街口那一带的地方，是哪家药局你知道吗？泰顺街口、温州街口那一家。就是你买当归那家吧，好，或者是还是学姐是帮他在锦龙堂买的之类的啊。那不过是给他配一个什么，好像是类似什么小青龙汤加附子，还是小葛根汤加附子，反正就是还是一铁真武汤，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附子是常规剂量，而且已经叫他煮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了，然后他吃了以后是完全麻到在家里面不能动弹的程度，就全身麻木不能动弹，然后。那我们会觉得它煮的不够久啊，就要再多滚一个小时好了，然后再喝还是麻倒。那我们家楼下那个崇德的附子也是一样，放个差不多5钱的话，我也是整个被麻倒在床上，甚至是有一次我只是补气消痰饮里面觉得外挂几钱附子比较那个，就是补气消痰饮我外挂好像4钱5钱附子，觉得稍微补一点阳气那种感觉，我。因为那时候贾家说有效嘛，我也来试喝减肥看什么感觉啊。那就是想说我喝了如果有效就叫丁根莹莹去喝啊，也不是我要继续喝下去。那个 但是呢，我那一次减肥啊，就是本来是那天通，因为我那天是礼拜一，我通常都是跟我爸爸约礼拜一啊，那个吃就是一起吃晚饭嘛。那天我是被麻到哦，我爸爸来的时候看到我是在床上拿着一个垃圾桶不停在吐水，就吐到肚子里面吃的食物都已经完全吐完了，还在那边吐水。然后我就觉得现在这父子是什么父子啊？就是为什么那么凶猛？然后之后再把那个汤再煮多两个钟头，就还是很麻。所以我从前教《山海论》的时候啊，都是说附子呢，基本上泡附子，如果你怕还有这个毒性没有分解的风险啊，就反正就多煮一两个钟头，总就安心了。可是最近这一批进来的附子，就连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分解了。那我不晓得，大陆现在的泡附子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有人常用泡附子的吗？可以告诉我吗？ 我觉得还可以。 是怎么样？对，反正胆巴中毒也是附子泡制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同一件事，就是泡制法不良，所以会胆巴中毒之类的。 我们那边我们吃的时候都还好一点，就是你说到那个， 你们是指四川在地人的意思吗？ 啊，不是，我是杭州人。 杭州人，就我这样说好了，比如说我附子常常用的剂量都是一铁汤嘛啊，比如说我桂枝放3钱，附子放4钱，也就是差不多4钱的话在15克上下的感觉，那。如果你们那边15克，不会把人麻着这样死去活来吧？ 会啊，我一般都是30克以上啊。为啥？ 那就是说，那你有我只是问一下啊，因为我们这样进到台湾来的药材，我其实对它的来路是都不清楚的，对不对？那你这样子买到这种用起来还算30克也很安心的附子，它你在大陆购买的时候会不会能够知道是什么来路的？就比如说哪个牌子的还是怎么样？那同学也可以买到同样安全的吗？买不到。 淘宝上一个叫地堂的药家买过他的泡芙片。 啊。 我煮了从来没有麻过，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啊。还有呢？ 我自己也在吃附子，就是在药房里面大夫开了很多抓管药丸那点精，然后包括在医院里面，我跟诊的大夫他开的附子也达到了，比如说30克左右的。 OK， 所以是我们最近台湾这边进的货品质有下滑，然后大陆的货品质都在进步中，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从前的年代，就是10年前，我们台湾人好像还比大陆人有钱，就是好东西都来台湾，而且台湾的那个中药进口啊，把关非常严，什么这个一整船的什么柑橘花、菊花，这个农药检验不合格。整批退掉，就是我们台湾是退到全台湾都买不到菊花的程度，就是很傲气的。那现在的话，你们大陆有钱人多起来了啊，就反过来了，就是很多好药材留给这些各位老爷太太们。那我们这些台湾人就是如同教科书说的吃香蕉皮了啊，就是对，大概是局势逆转过来了，所以那你们大陆还能买到安心的附子，那就不错。我有一次在淘宝哇啊，想买泡天雄啊，就是附子天雄是那个附子，如果没有长成圆圆的，因为附子长到2-3年以后，它会分叉变成乌头。可是呢，如果这个附子不想开枝散叶，产生下一代的球根，它就会这个打光棍的附子，就不肯生小孩的附子，就是一根直下，就是长成一个萝卜的形状，那个叫天雄。那红萝卜的样子，不是白萝卜啊，那个太肥大。那就是这个长长了不生小孩的父子呢，就好像这个男人啊，就是不近女色啊，就是老光棍，所以叫天雄啊，就是他的精都收在里面，所以天雄是一个很好的补精药。可是呢，我在大陆买的那一份泡天雄啊，淘宝网买的。哇，回来啊，我不知道麻倒多少人，就是一个又一个，有一个甚至是送医急救了，就是 真是惨烈无比，甚至是那家人用了之后不敢喝了，然后呢退回来给我。那因为我们是台湾是煎好的药，是真空塑胶包嘛，那小方助教就说没关系，我喝了当补药啊，我再把它多煮一个钟头我再喝。就过了两天，小方忽然推了我家门就冲进来了，因为我家门没锁的啊，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相信专业的人，觉得专业小偷绝对有办法破进来，所以我不用锁。那这个，所以小芳忽然，因为小芳家住在我家斜对面两个路口，那突然推进来，啪就滚倒在我家。然后呢，他说是这样的，我喝了那个汤，我虽然煮过了，就还是父子中毒了啊。我现在不能回家，因为我回家我爸妈看到会吓死啊，所以我在你家等，躺在你家倒下，然后等到毒退了啊，再说。然后呢，这个等到尹莹跟丁也来我家玩，然后看到小芳还是喘不过去，好像要心脏衰竭一样的，就是已经麻倒过一家，人家退货了，小芳还在煮过一遍，然后还是被麻倒。然后丁啊在那边想说，你是不是快喘不过气来了？是不是快要窒息了？好，帮你下一下足三里啊，戳两下啊，还能呼吸吧？好，那待着，就是这种，就是那种。我们这边，但是呢，我的意思说，这也是不过就是三五年前的事吧。就是大陆淘宝网买的泡天熊啊，还是对我来讲还是非常猛烈恶毒的。所以我那个时候会想到说，古时候的中药说哈、啊，这个分很多岔的叫乌头嘛，那不分岔的叫天熊嘛。那我在淘宝网买到的天熊，好像是，就是说，就是是受，就是说好像是乌头的一个叉，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就说那个，还是说有些乌头就是没有分的很多细细的叉，然后大陆人就这样，比如说两根叉的啊，掰开来就当两根天熊卖嘛，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个。这个像这个附子、这个乌头这类东西，不是古时候人是拿来这个射毒箭、这个猎杀小动物用的吗？是不是？或者是庄子里面的故事有一个女主角啊，就是什么爱国的丽公主啊，这个嫁到什么晋国去，对不对？就从前就是一个清纯的乡下的那种土著的姑娘，然后嫁到大城市啊，麻雀变凤凰，然后呢，她在乡下啊，就觉得。要被敌国掳走了啊，就觉得很难过。可是到了晋国以后，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大国的生活是过得这么好，可以吃到牛排，然后跟我上床的这个晋国的国王比我们那个小国最帅的帅哥帅多了啊。然后就觉得我干嘛后悔，那时候还哭泣啊。就这个故事是庄子在解释说，人在死了以后，说不定回头想他在人活着的时候放不下的种种，就会像这个嫁到晋国的爱国的公主以后，说死了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美好的，就是在讲这个意思的故事。可是呢，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爱国的公主嫁到晋国以后，这个乡下小姑娘嫁到晋国以后，很快就学坏了，就变成芈月的姐姐那个样子。然后到最后，就是历史上重要的用乌头毒杀政敌的人就是她，就是爱疯人置锦于肉啊，就是把锦就是乌头，把这个乌头的毒下到肉里面去谋杀那个谁的孩子还怎么样啊，就是很快就学坏这个故事。所以，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乌子覆头天熊。就是毒性的那个比较，《本草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分两叉，像鸟嘴一样的。鸟嘴就是口字旁一个缘分的缘的另外一边，就是喙，鸟的嘴巴叫喙，对不对？叫乌喙。那分两叉的是最毒的。那我觉得我买的那些都是乌喙，所以是。充分的被这一类的这个药材伤到过啊，所以我现在听到大陆人过的是如此幸福的生活啊，我就觉得，那淘宝网的噩梦可能已经结束了啊，就是因为淘宝网买到的那个附子天熊乌头的，至少三年前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噩梦的。那所以呢，就是同学如果是完全的初学者用附子的话，你真的一开始量不要用多啊，就是。然后呢，煮的话尽量滚超过两个钟头。那或者是同学刚才有人说买到的都很好，那同学就跟那些同学打听一下，就是买哪一家的是安全的啊？因为一旦要放乌头的话，就要就是，我是觉得那种麻倒人的麻法哦，如果本来就是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可能就会死翘翘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一下。 那刚刚讲到这个，就是加父子的法，就是你在这种后续的处理，整个太阳片里面，如果你就是觉得有点比别人怕了的话，你就加父子就可以了。就像你说什么月经痛啊，或者是胆结石，你要把它松开的时候，你可以用芍药甘草汤。但是你如果觉得这个还是身体有发冷的感觉的话，你就用芍药甘草附子汤。那月经在痛的女生，其实有发冷的感觉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也可以加附子啊。那，那这一类的加减法。桂枝去桂，去桂这个去芍，然后桂枝去桂加灵竹汤，这个灵芍竹甘结构昨天也讲过了。然后还有一个汤呢，叫做桂枝加桂汤，就是桂枝里面呢，本来桂枝的量是三，它加到五，而这个桂枝加桂汤治的病啊，它治的病叫做奔豚，豚这个字是那个猪。小猪叫做豚，知道这个字吗？海豚的豚，就是这个病叫做有小猪在奔跑。那这个是奔豚病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哦，我相信同学也不用翻书了，好不好？因为我说了这个病，你就会觉得没得过就算了。就是奔豚病是这样子，它是你自己觉得啊，这个好像从下腹部啊。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一坨东西啊，这样子一跳一跳的这样窜上来。那之所以叫奔豚，是因为中国人认为畜生里面猪是属水的动物。那这个小猪宝宝啊，就是一颗一颗的水气，一坨坨的水气呢。当你的心阳跟命门之火都不够的时候，这个就无法驾驭这些水。那这些你管不住的这些水气就会乱跑。所以就会从小腹这样一坨一坨的气这样冲上来的感觉。其实我自己是有奔豚过的，请问同学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举手，我看一下。有哈，那请问你是喝什么汤好的？ 灵桂枣干汤都喝过。 那灵桂枣干就是这个治疗奔豚，那你觉得你当你的故事一定是辨证之后再喝的啦啊？那你会觉得灵桂枣干比较有效，还是桂枝加桂比较有效？ 桂枝加桂 汤没喝过。哦，是这样子啊。这个奔豚呢，要用灵桂枣甘汤还是桂枝加桂汤呢？张仲景的分法是看奔豚有没有过肚脐，就是肚脐以下的啊，就是肚脐以下的时候用灵桂枣甘，过了肚脐的时候用桂枝加桂。那当然，如果是临床上遇到奔豚病，我们桂枝汤里面桂枝的量从三加到五的时候，那通常我是说通常不是绝对哦，通常你就是直接改成放好肉桂就对了，因为我说过张仲景的那个桂枝比较有肉桂的调性，它是要增加那个肉桂的那个味道的浓度，让这个药性整个变成往下压的桂枝汤，就是本来是从营到胃的这个桂枝汤，你桂加到那么重的时候，整个桂枝汤的结构它的刀变成往下压，那就变成把这个地方就好像把这个地方的心阳啊、哦、去震下去，把那个水邪压住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用来治水的方子。那这个往下压的桂枝汤其实就是里面放两克左右的特好的肉桂，效果就很好。但是呢，你那个现在药局，如果你只开桂枝，那个味道很淡薄的那个桂枝煎，你的比例开到五，效果并不明显。比例开到桂枝煎效果开到五，桂那个效果很明显的时候，是我有一次我那个脚的那个小指头啊在痛，我觉得有点像痛风吧。那因为小指头刚好是足太阳膀胱经有经过嘛，那我就觉得这里痛的话，就弄一个桂枝加桂汤往下打吧，那就吃了以后就不痛了，就这样子，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想法用的时候，好像用一般桂枝还可以，但是要治奔豚的话，你那个肉桂的药性浓度要够，所以加两克左右的上好肉桂粉末，这样吞服桂枝汤，用桂枝汤送服，效果比较好。而那个已经冲上来的奔豚用桂枝加桂汤，没有过肚脐的用灵桂枣甘汤。那灵桂枣甘结构是这个样子啊， 红枣，我们在昨天讲桂枝汤的药物的时候讲到说，枣这个东西呢，就是包住水，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对你那个消化系统里面的水来讲，相反的药啊，是红枣跟白术，就是白术哈、啊、会帮助你的消化系统把水吸收，那红枣会阻止你的消化系统吸收水，所以红枣用的多脾会湿，白术用的多脾会干，这样听得懂吗？那当然还有一个会帮助消化系统抽水的是茯苓，对不对？可是茯苓对到的内脏不是脾胃，而是小肠，就是它的属性是属于水火之间的属性，它是在对小肠，中医说的小肠的。所以茯苓虽然也是帮助吸收水，但是在五行属性来讲，它是小肠的事情，不是脾胃的事情。当然同样都是这一条消化道在吸收水，就是其实中医真的没有搞清楚脾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只是以功能性，就是同样是吸水，就好像这个牌子的吸水机叫小肠，那个牌子的吸水机叫白术，可是这工厂里面两种吸水机都在用，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所以呢，就是当你的那个水邪已经在底下造反了，如果你的脾胃又把更多的水消化下去，就等于更给它更多的兵来作乱嘛，是不是？所以要用红枣来阻止它。它这个水邪继续被吸收供应下面，所以阻挡这个水邪的时候是用红枣来阻挡，然后甘草在这里还是当中轴，然后苓桂，那茯苓跟桂枝呢是帮忙，因为有肉桂药性的那个桂枝哈，加上茯苓的时候是会特别能够帮助一个人，中医说膀胱气化，就是泌尿系统的肾赶快把不需要的水排掉这件事情。所以从泌尿系统的肾把多余的水排掉，这个茯苓桂枝组是特别有用的啊，就是还因为还有什么苓桂竹肝汤，什么苓桂味肝汤等等等等的。那这样的药物结构呢，它就是在这个水邪还没有冲过肚脐的时候，就是没有冲过肚脐代表说还有一些水还有一些水还在消化系统还没有给它，所以用红枣拦住它，然后来用这个开法。那反过来说，在这个敦煌府行诀里面的各种药方的加减法里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出处，都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脐下悸不用竹，就是说当你的肚脐底下会有跳动的时候，你就不要用白术，因为白术一用，你的脾会吸更多的水给它去跳。那至于说张仲景常用的奔豚方子、哦、张仲景用的奔豚方还有一个汤叫做奔豚汤，那个奔豚汤呢，我不细讲，因为很少用。因为奔豚汤是这样子，它的病是那个跳动的气感哦，是从侧面这样绕上来，而且绕上来的时候哦，你的肚子会绞痛。那我们大部分得奔豚病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对不对？我这样讲，这个方同学已经听得有点索然无味了，还要再讲更严重的也不必，因为更加没有人得，只是。用到奔豚汤的，它里面有一些跟什么，有一些药物什么里根白皮什么，现在也买不到，但通常就买什么桑白皮之类来代替啊之类的。那但是从这边绕过来，而且会导致肚子痛的这种水邪上攻哈、啊，那个好用的主轴的用，就是这里面的主轴药味是葛根，就是像那个。之前提到讲《伤寒论大纲》的时候，讲到这个什么水掉下来了，热水掉下来开始拉稀，不是有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吗？就是葛根就是一个把下面的水再拽回去的药，所以已经掉下那么多的水了，造反作乱的那么激烈了，那也不要用枣来拦了，也不要用桂枝来压了，直接用葛根把那个水拽上来算了。就是它的这个三个方剂的路数啊，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其实这个方真的没有那么常用，所以我讲这个只是在解释一些医理，就是苓桂枣干、苓桂竹干这之间的变化，就是解释这些医理才多讲到这个奔豚的。那不过呢，要从奔豚岔题的话，就是水邪从这里攻上来是正奔豚，但是在中医书里面还记载一种逆奔豚，逆奔豚就是这个心阳镇不住的水邪啊。他从后面冲上来，然后这个人的后脑勺觉得有东西像咚咚咚咚咚咚在顶， 那这个逆奔臀如果用今天的临床来看的话，就是有些人的高血压，血压高起来的时候是这个感觉。同学有听说过有人这样的感觉吗？还是没有？ 自己就有。 自己就有，谁？你啊。那这个逆奔臀就血压高起来后脑勺再戳戳戳戳那个感觉，那中医的方子里面是宋朝的许淑维的本释方里面的焦附散，就是它的主轴药物是花椒跟附子，然后那个附子用生姜汁泡过之类的，就是说主要是附子、生姜汁跟花椒。而花椒呢，是把花椒是一个特别容易把阳气哦引导到督脉的药，就是你要用阳气去震那个水气，可是那水气已经冲进督脉里面了，所以就用花椒拉着那个附子的阳气，这样的拽到督脉去镇压它。焦附散的疗效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差不多这个结构药要吃久一点，或者是我会觉得，因为许淑薇的焦附散是一个比较弱的药，那生姜附子真武汤里面都有嘛，所以如果会，也就是说，那平常水毒型高血压就是用真武汤治为主，对不对？那真武汤要消得更锐利的话，像我们用开真武汤的老手，常常会喜欢说，不管什么病用真武汤，都用咳嗽加减法。就是真武汤，如果这个人带咳嗽的话，就加细辛、干姜、五味子，那里面的生姜也不用去掉。所以咳嗽加减法会让真武汤变得锐利，然后加了花椒，它会更锐利的去钻督脉。所以就是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再加花椒去治那个高血压发起来，那个后脑勺被多多多多塞住的那种感觉，比较有胜算。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是不能让你觉得很有效的话，再加肉桂粉两克一起吞服，就是把正奔豚的药也加在里面，反正有花椒带过去一起压，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样说的话，如果是初学的同学，就是你不要以为在说的是什么中医大师在告诉你那个心法的什么秘诀，不是的，这是家庭主妇的随便乱加佐料，就是这个没有技术力可言的，这基本上是乱加，哦，就有点甜那加点糖，有点咸加点糖好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差不多差不多，你如果伤寒论的基本盘能够安稳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有的那种，好像做个菜啊，觉得再加点肉丝比较好吃，就是这种感觉而已。这手感会慢慢就练出来的。那桂枝加桂汤讲了之后，那还有一个汤叫做桂枝加芍药汤。那桂枝加芍药汤加了芍药以后啊，这个人的这个桂枝汤的整个作用的场域就被缩到里面了，也就是这个桂枝汤的整个调和营卫之类的功能就在这个小范围里面运作。而是桂枝加芍药汤是一个我们中医在治感冒临床几乎完全不会用到的方，几乎完全不会。那这个汤是出现在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太阴病的开起手方，就是张仲景认为太阴病刚开始的时候有风邪盘旋在这个脾胃的地方，那用桂枝加芍药汤把桂枝汤的药性约束在这里啊，然后让它这个地方的风邪能够被化解。那如果是他让张仲景讲说，那如果还不能化解的话，你就再加一点，就不用加芍药，用桂枝加大黄汤把这个地方的风邪整个拉掉算了。可是这个汤呢，我认为张仲景本身用的时候就用得很卡，因为太阴病的主症况不是就是拉稀吗？对不对？然后张仲景说，可是呢，加了大黄跟芍药，人就会很容易拉稀，所以就不要加太多。那那个人都已经在拉了，然后你就说不要加太多，那根本就不要，干脆就不要加算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搞头啦，是不是？所以就说，好像太阴病是这边，你可以想象桂枝加芍药汤。是这个地方因为消化力变弱啊，所以它的风邪在这边盘旋不去。桂枝加大黄汤呢，好像是因为有风邪造成这个太阴的区块有食物啊一直放着不消化，所以在那个肚子里面臭掉，不如用大黄把它拉掉算了。但是因为太阴病现在得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寒性的体质的样子，所以加芍药汤加大黄都偏寒，桂枝的那个暖度也不太不足以调节那个它的寒， 因此呢，那个桂枝加芍药汤现在临床如果是感冒的太阴病是几乎不用，而会用的机会是什么呢？是有一种西医称之为慢性胰脏炎的病，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觉得他的这个上腹部这边哈，就是隐隐作痛闷闷的那种感觉，那有那这样的情况用桂枝加芍药汤专心在这个地方把盘旋在那边的风邪驱除呢，有一部分的机会会好转。为什么说一部分呢？因为这个完全就是没有对症的这种猫猫看的开发了，那反而是什么急性的脾脏急性的胰脏炎还是脾脏炎我忘了，反而是急性的啊，那个主症就很好抓，叫做左侧腹痛，是剧痛的腹痛彻背。那这种急性的主症就是这个地方腹痛是从肚子痛到背，那这种急性的话中医用的方是一个延年方里面是延年半夏汤吧，有吴茱萸的那个汤，那个延年半夏汤反而是治急性的胰脏炎比较有效，那那个也不是伤寒论的方了。而且老实说延年半夏汤是那种需要你有点带肿才敢开的，因为人西医已经说是发炎了，而且急性发炎你还用大热药去打它，但是就那种大热药好像立刻让那个胰脏哈、从胆胰管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吐出来就能够退炎、所以那个有点像是就是急性胰脏炎用延年半夏汤的那个感觉有点像是急性盲肠炎你用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的感觉，当归四逆加味汤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的，吴茱萸生姜附子都是比较偏热的那种路数的，那所以呢桂枝加芍药汤基本上很少用、所以教了又等于教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方子。而桂枝汤的有比较它的加减味的变化里面，我觉得是加龙骨牡蛎的那一路、跟加这个麦芽糖的这个小建中这一路 会让人觉得常常可以用到。那我们要介绍到桂枝加龙骨牡蛎的时候，就介绍小建中的时候，等于是顺便就把半部虚劳篇解决掉了。那这本桂林本的话虚劳篇是第13卷了、那到达那两个汤剂之间还有一个桂枝汤的变化叫做黄芪五物汤，那这个的话好，我想想看这个讲法要怎么样把它慢慢带过去。小胡啊，给我一个直觉的感觉，好，就是我们先带桂龙母比较对吧，我觉得桂龙母是原因小健是结果，所以好，先带桂龙母好了。就是桂枝汤的这个结构啊，当然我们其实这样讲过来其实还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我看啊，到达桂龙母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桂枝加葛根汤。小胡照我们教伤寒论的基本盘，是不是应该先把桂枝加附子、桂枝加葛根、桂枝加厚朴杏仁先教完，再加桂龙，教桂龙顺序比较对。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到感冒的世界，然后等到这边讲完了，可能吃完晚饭的时间回来再来专心冲虚劳，这样就会比较有快感啊。那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在教麻黄汤，只是呢，要教到桂枝加附子汤的话啊，我们还是看回一下讲义啊，然后也看那个课本里面桂枝加附子汤是几条啊？好，621啊。小胡，你先给同学一个条目啊，就是桂林古本有一个特别的部分是太阳下篇有一个五脏节的方子，肾脏节在第几条？ 8.6条 啊。我这边提到肾脏节是这样子，这个桂林本的这个什么 什么五脏结起来，什么心脏结起来，肝脏结起来，什么肾脏结起来，这个方子啊是桂林古本独有的条目，所以这1800年来临床上还没有被用过，就这些方子是没有临床试验的，是新药啊，还在等待白老鼠试验才能上市的。那只是刚刚讲到治疗奔豚没有过渡期的临桂藻苷的时候啊，你会就是顺便让同学看一下，就临桂藻苷的另外一个使用的地方是这个 8.6 条的这个人呢，如果他的肾脏结起来了，他的小腹硬邦邦，闷痛闷痛，按起来小腹好像有一坨一坨的东西，然后小便呢卡卡的，这个时候用临桂藻苷汤来治疗。那这个听起来会让人觉得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可是呢他说如果呢小便开始尿血了，就用后面的桂枝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那这个桂枝茯苓结构我们说过是用来推顺这个泌尿系统，对不对？那枳实芍药结构我说过就是一个管子里面有塞东西的时候，就会用枳实芍药把这个管子里面塞住的东西推出来。所以这个第二个尿血的方剂呢，几乎就等于是治疗肾结石的排石的基本结构了。就是当然肾结石体质有的时候是身体里面是湿气跟热气啊混杂在一起产生结石，但那个湿跟热混杂在一起的那个是阳明篇跟少阴篇都有出现的一个叫猪苓汤的方子，那个是治疗湿跟热纠结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有那个湿跟热的指征的，就是有湿有热的话，那个脉一定会有一点就是带一点红滑代表有热，然后带一点那个乳脉就是那种黏黏的脉代表有湿，有湿的话或者就是那种黏黏不顺畅的脉，或者是那种拔起来是涩脉，就是那种摩擦感的脉，那这就混杂起你会知道有湿热，那个时候用猪苓汤。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脉象，只是单纯型的肾结石，那这个茯苓桂枝的结构加枳实芍药的结构，它就刚好是一个排石用的基本盘，就是这是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呢，你就很好再挂那种，比如说你就可以随便加那种你明晓得是帮助肾结石啊可以化掉的药，比如说金钱草，去那个青草店买新鲜的，三两四两就直接煮下去，然后挂在这个汤剂的框架里面一起煮，那这样子又可以把石头化小一点，然后又可以这样就又可以这个就是结构上是帮助这个石头出来的。那至于说如果用这个排石的肾结石的方子，尿血的方子来倒推的话，那这个临桂藻苷汤啊，这个所谓心阳治不住水邪，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你变成肾结石以前的一个体质，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肾结石的惯犯的话，可能你就要多问一下，哎，你会不会肚脐底下哦，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种跳跳的感觉，那如果有的话，那就让他长期的吃临桂藻苷汤做保养。那当然肾结石长期保养，如果要用专病专药不管体质的话，就是每天嚼一把核桃，就核桃本身可以化石，然后也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消除这个肾结石的体质。所以就是你也喝临桂藻苷，然后也把核桃当零食这样子。但是哦，这样子讲我都还是觉得不是很完备啊。我现在又岔题到肾结石来了，而且我就算岔完这个题，也不会把肾结石教得很完整。肾结石的麻烦是它发作起来的时候又很痛，就是痛的人很难忍。我记得我在偷偷教的时候啊，用了一个那个偏方的书里面的方，就是有一个班上的同学啊，他在那边说肾结石，然后后来我带着这个方去的时候，那同学已经痛到回家了，就是然后他别的同学把那个方子抄给他。那个偏方的书里面那个肾结石的方式，新鲜的天门冬榨汁，那天门冬榨的汁比较寒凉嘛，所以再兑上绍兴酒这样的喝，就天门冬榨汁配酒，那有效， 结果是有效。那可是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偏方，可能没有什么医理可以讲。那当然没有医理可以讲，我也可以胡掰乱掰嘛。啊，就是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跟我跟助教都在酿天门冬酒啊，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东西是不是在催眠那个同学啊，我也搞不清楚啊。就是我就说，你看我们酿天门冬酒的时候用了那个韩国那个修容牌的那个榨汁机哈、啊。那个榨汁机的那个磨头磨天门冬了，就那个地方很容易坏掉。结果呢，我们那个磨头磨坏了以后啊，那反正还在保固期嘛，小方助教就拿去那个搜狗百货公司再换一个新的。然后换了几次以后，那个专柜的店员小姐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她就说很奇怪，这个榨汁机哈、啊、磨头把这个你要磨的东西磨在滤网上。我们这个磨头是超硬塑胶做的，那个滤网是很薄的那种薄铁片的金属网，你要坏掉应该是滤网破掉，为什么每次都是磨头破掉呢？就是为什么都是磨头被磨平，那个滤网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就是讲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说，所以呢 中医就是认为天门冬这个东西是软硬不吃，就是你跟他来软他就跟你来软的，你跟他来硬他就跟你来软来硬的。天门冬就是这种药性，它长了一种倒刺，就你顺着它摸就没事，你倒着它摸就不行。或者说你天气很短说请开花它就不开花，然后天气很说天气那么冷不要开花就硬开给你看，就是这个天门冬就是这种个性。就是所以呢，那你这个结石呢，就像我们那个研磨机一样，对不对？这个很硬的石头磨着你很软的输尿管，那这个时候呢，天门冬就会对付那个很硬的石头，然后不会对付你很软的输尿管。你还点头，我就在胡掰耶，就不要那么捧场好不好？就这样的鬼胡烂一堆，大部分人听不懂胡烂，大部分人叫什么？吹瞎掰，就是瞎掰然后喝下去，那结果也就好了。就是大概是这一类的情形。哦，那我刚刚要岔题的说啊，我治疗肾结石有用过这种吹牛催眠法，但是呢有那种西方的那种其他的那种心理身体的书哈、啊，他在讲说他认为肾那个书里面认为说肾结石是一种人体催眠自己产生的病，说这不是什么体质湿热的问题，让就有别的书这样讲，他说有两种病哈，是男人很容易发但是女人很难有的，一个是肾结石，一个是胃溃疡。那请问这个是对的吗？还是现在这年头女人胃溃疡已经很多了？哦，所以那个书已经不值得相信了，那没事了。就是因为那个书是讲说肾结石是一个怀孕的象征物，胃溃疡是一个月经的象征物。就是当一个男生哈、哦、觉得自己应该很有男人气概，可是他老婆赚的钱比他多，让他觉得自己很像个娘们，产生这种自责的念头的时候，就会容易好像身体会产生肾结石，让你说你看你果然是女人你怀孕了。就说是就是当一个男人嫌自己不像男人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根本不会嫌自己不像男人，会就直接娘到底的就没有事，你懂我意思？是那种有一个观念认为男人要像个男人，然后又觉得自己不像男人，被老婆的薪水压住的时候就容易肾结石。可是这个我现在就说这样我自己讲出来觉得不要相信算了，因为我在大陆看到有一个人也是被他老婆压得抬不起头来，然后每天到跟人家抱怨说老婆欺负我，结果也没有肾结石，所以这个听起来很伪科学啊、哦，所以我们就不要讨论了。那这个桂枝汤的这个加味里面啊、哦，像这个桂枝加葛跟加附子汤啊、哦，其实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理论上要先浇桂枝汤，然后浇麻黄汤，再说这个中间方。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小吴，请问一下几条？刚刚讲过，我忘记了。 六二一二。 那这个汤呢？当张仲景写说“发汗”两个字的时候，通常是用过麻黄开过汗孔。就是如果只是用桂枝汤，张仲景不说发汗。桂枝汤张仲景说是解肌，就是把你的肌肤里面的东西松一松而已。那就是当你用麻黄硬开了汗孔。因为麻黄这个药的药性是非常发散的，所以 用只要稍微用过头，人就会脱氧。那像我们这个年头，有很多人都是麻黄不耐受体质，就是一吃麻黄就会心悸。有人是这样吗？是这样哈，所以就是变成一吃麻黄就会心悸。那如果古代方的话，就是要吃用了肉桂的那个桂枝甘草汤来把那个心阳补起来。如果是后代方的话，就是吃那个保护胸中大气的生脉散，把这个这一块的地方的气补起来。就是麻黄不耐受体质是现在是有一些的。那当然，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是麻黄不耐受体质的话啊，你如果开一个有麻黄的汤的话啊，你就直接在汤里面先把附子加进去。就如果麻黄是三的话，附子也加三，就是先把需要的保护措施做好。或者是你加了附子还觉得有点怕，对不对？你就在喝那个药汤的时候，再吞一克的上好的肉桂粉，就是先把心阳补在里面。那当然，加了肉桂粉跟附子的话，那个麻黄的药性会微微的受一点影响，但是附子对麻黄开汗孔的药性的影响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姑且可以放它过关，因为真的大发了你也撑不住。那当然，如果但是你自己吃东西，我觉得每个同学可以照自己体质的去做调整。比如说，如果你用了麻黄就会心悸，对不对？那个心悸的感觉，如果你自己是吃生脉散容易好，那你就加生脉散；如果你自己是吃桂枝甘草汤容易好，你就加桂枝甘草汤。就是你自己可以选，就适合你体质的大法。那麻黄汤开了汗孔以后啊，结果这个人就整个表面都虚掉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把汗孔关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脱氧，那个汗就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那当这个人处在这种汗一直滴收不起来这种状况的话，张仲景所书写的典型症状是如此的。他说这个人会恶风，你知道汗孔都打开的人当然怕吹风啦，对不对？风一吹到的话，整个人就中邪一样。那小便难，这个小便难是因为你的汗一直在狂滴，对不对？你要去尿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尿了，就是尿那个水分都从汗孔出去了。然后他四肢危急，就是你的手脚啊，所谓的危急是这样子，就是你的手这样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卡卡的。简单来讲，四肢危急的意思，用今天的话就是拉筋拉不开。就像你知道，如果我今天哈、啊、有桂枝加附子汤症的人啊，如果你平常是什么站着啊，然后伸手去够自己脚趾头是够得到的。你今天如果是桂枝加附子汤症，你就够不到。这样听得懂吗？就本来腿是可以劈开的，今天就劈不开了。好，那这个就是四肢危急难以屈伸，就是你的手这样子在动的时候，会觉得伸的时候也有阻抗感，这样子弯回来的时候也有阻抗感。那这个症状代表说，你的阳气跟水分都一起大量流失的时候，你的经络都得不到润养，所以就绷紧起来了。就是人要有能量的水分在经脉上流动，人的身体才松得开的。所以我有一句口头禅，那句口头禅是针对那个前些年很流行的什么拉筋疗法。我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做拉筋疗法，你必须要非常确定你不是桂枝加附子汤症，不然的话你拉的就会受伤。就是你需要先用桂枝加附子汤把自己的身体养成一个很好拉的身体，然后才能够什么筋拉长一寸就多活十年之类的。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再相信，我会觉得老天爷哪天叫你走就走了，这跟筋的长度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就是这个，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用桂枝汤里面加一个附子，把桂枝汤这个调和营卫的这个路线里面再多一个附子进去，顺着那条路线，然后把那个阳气分送给需要的人，好像那个有一个小燕子啊、哦，站在那个幸福王子的黄金雕像前面，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拔下来分给穷人那种感觉，就沿路行善积德的这种感觉啊，就桂枝汤的这一辆车，把这附子的阳气这里分一点，那里分一点，那这个，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使用桂枝加附子汤的机会，其实现代人比比皆是，就是随便动一动，别人也没几滴汗，就全身都是汗，这样的人有吧？所以这样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症， 就是你的阳气不足以把汗孔关起来。那所以呢，现在我这样说啊，之前讲桂枝汤有一种出汗是偶尔一阵觉得身体热一下，然后发一身汗，这个是营卫不通，一阵的汗是桂枝汤症。然后呢，别人不太出汗的热天，你这汗就这样汗水滴下。我记得我23岁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做来台湾做研究的一个胖胖的美国人啊、哦，这是我的一个老师的朋友还是怎么样，就是认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美国人在那个什么南港的中央邮局院那附近住。然后有一次，就是台湾的那种不太热的夏天，然后就看到这个胖胖的美国人，就是走过来，就全身都在滴水一样，就是活生生的洒水车那个样子，那个汗量流。那就是当然，那是我23岁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医，但这样回想起来就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就非常完美的。那当然，各位同学，就算不很完美的话，也有可能。那另外就是你，也就是说，你今天我说桂枝加，我说伤寒论的方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技术要设法让这个方能够好好的被卖出去，我觉得我要卖桂枝加附子汤的话就是这样子，就会说，如果你今天呢参加一个瑜伽班，然后呢参加这个瑜伽班老师在代练的时候，你觉得你简直狂汗到自己都要虚掉了，然后并且呢又觉得筋啊好像又拉不开，那就你一定要喝桂枝加附子汤之后再去上瑜伽课，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推销法啦。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要上瑜伽课的话，我的推荐是桂枝汤加附子加龙骨牡蛎，就是龙骨牡蛎汤，龙骨牡蛎加在桂枝汤里面会提振副交感神经。你知道你在练这种东西的时候，一旦同时提振副交感神经的话，那个长功力的速度会快至少3倍。因为练功最怕的就是没有那种副交感神经提升的那种怦然心动的快感。就像那个什么徐浩峰先生写的《逝去的武林》里面讲的，练拳的秘诀要好像在抱女生、亲女生，就是没有这种快感，就代表练拳不是灵魂的呼唤，练了就会得癌症。就是不是练什么功好不好，是有没有灵魂的呼唤的问题。没有灵魂的呼唤，你自律神经就会紧张，你就会练坏掉。所以就是桂枝加附子汤，我讲到这样应该已经卖得出去了吧。啊、哦，所以应该已经很好卖了，所以就不用再继续推销了。那再来的话呢，桂枝加葛根汤，这个也是一个很单纯明快的加减法，就是你是一个桂枝汤症，但你的后脑勺发僵，这样就加葛根。但是葛根这个药啊、哦，是一个比较药性比较稀薄的药，所以基本上你要开的话，你就算只煮一碗的话，我建议的话，葛根的用量。最好能够超过8000会比较有效。以张仲景说的那个比例开有一点弱弱的，就是现在的8000，现在剂量的8000，像我们台湾的8000是几克啊？30克，30克，就是你要非常有效的话，葛根开到30克左右，就一碗汤里面葛根就有30克。会比较有力道一点。那葛这个植物呢，像我如果要讲本草童话故事的话，但葛跟瓜蒌根会一起讲吧，就是这两种瓜蒌根跟葛根啊、哦，都是好像藤蔓性的植物，那就是葛类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的根，可是它那个藤蔓会一直爬一直爬，爬到好远好远，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会以为说，认为说这个葛的根就是特别喜欢从土里面啊把水抽起来，然后输送到这个最远端这个漫长的藤蔓的这个末端去，那人在人的身上最长的一条藤蔓就是太阳经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能够从人的土里面，从脾胃里面把水抓起来，然后呢推到人的这个藤蔓的顶端，这个太阳经。那这一个童话故事的情节啊，那当然，如果这个葛根的药性，如果要放到之后会讲的葛根汤的故事里面，那又不一样。葛根汤的故事里面会说，葛根的这种推法刚好会把阳明的邪气推到太阳，他就是他的那个推的过程会经过阳明区，这样子，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药物叫瓜蒌根，那葛根呢是葛这种植物，它的藤蔓啊是这个开碎碎的小花， 结碎碎的种子，那瓜蒌就是开一朵大花结一个瓜，所以就变成底下抽上来的水啊，是葛的话就从后脑勺这边散掉，那是瓜蒌的话就凝聚在这个胃这个地方润你的胃，所以同样是藤蔓的话，就瓜蒌是凉润你的胃，或者说凉润你的淋巴，但是呢葛的话，凉润淋巴是要挂在柴胡里面才会到淋巴去了，然后葛的话就是把它发散掉，所以葛的药性，有一个后代有一个方叫做葛花解成汤，有听过吗？就是用葛花啊、哦，就是主轴是葛花，然后你喝了以后就会让你千杯不醉，就是用来解酒的药。那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药房不容易买葛花的话，其实葛花也只是噱头，就是标准版本就是解酒药的药方，就是酒喝下去，用中医的观点来看，就是血会变得比较湿热，你能够把那个湿热散掉的话，酒就能够解掉。那这个解湿热的话，红豆就是一般吃的那个红豆就能够去除血中湿热，所以葛根跟红豆一起打细粉，这样吞就会有效。那当然葛根呢不是很凉，红豆也不太凉，所以如果你要还要解热的话，黄芩黄连都好用，因为芩连结构还能够帮助肝脏解毒。那不是有一个方叫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吗？就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的科学中药两克，再加两克红豆磨成的粉，那个超级市场就有卖。那这样四克一包出去喝酒就很厉害了。哦，当然我的酒量本来就是烂到爆，所以那个药也帮不到我许多。而且我的酒量很可怕的是，我是脚先醉头还没醉的那种人，所以自己以为没有醉，跟人家还继续聊天，然后等到要离开的时候发现根本不会走路。但是呢，就是中医的论点是认为，就是用这个酒气啊，就是用这个去除湿热的药，就是然后用葛带到这边发散是最容易发散掉的，大概这样的一种身体观。但西医会觉得说这不对吧，酒不是肝脏有一些解掉酒精分解酒精的那个机能吗？这是肝的事情吧，好吧，那你要说肝的事情那也没有关系哦，我们就听西医的话乱开没要不要紧，你知道就是增强肝脏的解酒机能，就直接增强肝的这个机能的汤是什么？半夏泻心汤。那你就半夏泻心汤再加葛根一味，再加红豆粉一味也可以啊，或者说一个半夏泻心一个后代方的黄连解毒，都是直接帮助肝脏的解酒机能，所以你就要固本嘛，对不对？那肝脏也固一下，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我现在教书教了这么多年，不断在给一些好像这是超级秘方，给到现在我已经觉得我这些秘方都是完全的乱掰，完全的不值钱，就是反正就是你们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就会很有效啊，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很有效的东西。那桂枝加葛根汤啊，它的因为它特别能够，就是人的经络是这样子，水不够气就不够，于是就会僵紧。刚刚桂枝加附子汤已经讲了类似的道理了，那所以葛根是把土中的水气拉上来润阳太阳经。当然这个葛根走太阳经的这个童话故事，其实别的本草有别的童话了，别的本草的童话故事，比如说另外有一位后代方常用的药叫做槁本，就是草字头一个高矮的高在一个木那个槁，槁本呢也是太阳经的引经药，但是它的槁本是这样的，不像葛这样子引这样一整条，槁本很厉害，是只引这一条。只引这一条的话是什么意思？太阳经不是把水气转上来润养你全身吗？对不对？只引这一条的槁本，你好用的地方就是磨成粉。如果你青春痘很多，就好像你的水不够过来泼洒在你的脸上，消去你的那个脸上的那个热气，对不对？所以你就如果是用槁本的话啊，敷脸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水气拉下来治青春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不，那只是后代，我只是介绍一味药这样子讲的，就是好用的结构是槁本跟黑豆一起打粉，然后敷在脸上臭臭的。那就洗澡的时候，槁本跟黑豆的那个粉哈，加点水抹在脸上，像面膜一样。然后呢，洗完澡之后顺便冲掉就好了。但是脸还是会臭臭的，晚上不会有人想亲你。 但是那个治疗那个热性拉肚子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其实它同样的会有那个葛啊，把黄芩黄连的清热药性绕上头的效果，所以脸部的什么眼睛啊、鼻子啊那些发炎，脸皮上的、眼白上的，用葛根黄芩黄连汤都有消炎的效果。所以这个药就是大概的方向性，知道它这个排列组合就是往这样子走，再接下来就是乱开就好了啊，乱开就好。这个乱开就好，是从前有一次我大概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一个在一个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听到一个广播节目里面，节目主持人在访问一个叫做金城武的年轻的明星啊。那这个金城武呢，那个节目主持人就说，因为各位同学你都知道，金城武这个人的一般形象是口才没有那么好的啦。那节目主持人说啊，你跟着这些导演拍这些电影啊，你有什么感觉？那郑秀文当然会先感谢我们台湾的朱延平导演啊，让他学会了怎么样就是当演员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香港的王家卫导演了，他说王家卫导演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让我明白电影也是可以乱拍的。我说这个王导演听到会不会爆惊啊？王家卫其实那个乱拍应该是精密的计算或者乱拍吧，但是金城武就憨憨的说，他让我明白电影也是可以乱拍的。那我又觉得，我希望每人我像王家卫导演对金城武的启发一样啊，就是各位家庭主妇啊，听了我的课以后就会明白，中药也是可以乱开的啊，就是精密的计算后之后的乱拍。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呢，我们的后来到了现代呢，就会容易拿来使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使用在这个人如果什么电脑啊看太久啊，后脑勺就僵僵的，就坐太久了，这张经络就不通畅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但是呢，葛根它的药性哈，到底就是沿着这个太阳经啊，就是后脑勺这个地方这一条，所以它的麻烦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打电脑打久了，我是这里酸的话怎么办？就是如果歪开了怎么办？就如果刚刚好就是那个后脑勺那一条浆的话，它就会很好用。但是歪开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它的药性不能扩散到旁边。那我记得哈，有从前有一个我上班的地方，我的那个女老板哈，工作非常压力大紧张，然后就胃痛。然后她一胃痛了，就把她打电话给她朋友说：“你马上叫计程车帮我送，叫计程车帮我送一包那个送几颗那个肌肉松弛剂来。”就吃了之后，他那个胃就会松开，就比较不痛。但这也是饮鸩止渴了啊。但是呢，就是我就想到说，西药的那个肌肉松弛剂啊，好像一吃就是全身都松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用中药的话，可能你吃芍药甘草汤比较松脚，比较松这里，那吃葛根比较松这里，就是中药还是有那种部位上的指向性。刚刚像如果我们讲回芍药甘草汤，那个往底下拉的那个效果，对不对？那个拉芍药那个拉力，那比如说五十肩也可以用那个拉力结构来治疗，对不对？也讲过了。那所谓的中药可以乱开，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今天落枕，大陆是叫落枕吗？落枕，就是好像睡觉睡得有血卡在头下不来，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是理所当然就芍药甘草汤乱开下去了。是不是就是把那个血拉下来，通常也就打通了。那小胡啊，你记不记得郝万山教授说，如果这个电脑看久这边这边都僵的话，他会加什么？我记得有加鸡血藤，对不对？就是各位芝加葛根汤如果不够力道的话，还可以这里那里再加一点。而桂枝加了葛根的这个结构啊，如果我说甘草的药性有点像类固醇的话，那葛根的药性其实就很像西药的抗组织胺，只是要发挥那个像西药的抗组织胺的效果，剂量要比较重一点。就是你有时候不能发挥那个效果，可能是你没有开得很重，就开至少30克，可以开到60克。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哈身上有点怕风啊，然后呢身上起痒痒的疹子什么的，有的时候你就 你正常的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对不对？你葛根再开一两半下去，就再开个45克左右下去，那有的时候这个效果又可以再提升。当然葛根有葛根的走法，不能跟抗组织胺画上等号，但是它的那个抗过敏的那个感觉，就跟西药的抗组织胺的那个结果而言是类似的。那至于说如何治疗后脑勺什么看电脑看太久了肩膀僵硬这种事情，那这个我就会觉得这还是还债范围的问题吧。就是这时候就我是我的话就会说，那就不要看那么多电脑啦，对不对？去泡个温泉啦，对不对？就我们台湾有温泉可以用，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这个药了，就是我有别的方法可以顺一顺嘛，啊，大概是这样子。当然你要多加点活血的药什么也可以，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桂枝加葛根汤治那什么电脑看太久了什么这里僵，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问题基本上你命太苦了，对不对？每天要看那么多电脑，不然的话又何必用到这个药呢？那但是呢，如果是今天有人说他是一般性的长期后脑勺发僵，那我们也会很理所当然的，学超凡论的初学者也会很理所当然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桂枝加葛根汤可以解决吧。可是实际上呢，又有人这样子是解决不了的。那因为这一条太阳经的能量哈，是这个要靠那个肾里面的命门之火把那个水气蒸动上来的。那葛根只能够帮助那个水气拔上来，可是那个根源的命门之火如果不够的时候，有的时候治的就是好像好一点，然后又坏回来，好像好一点又坏回来。所以你就要感觉一下你那个僵的感觉哈，是不是其实是整条背到后脑勺都不对，就是不是指一个后脑勺。如果是整条背到后脑勺都不对的话，那还不如用那个《伤寒论·少阴篇》的那个附子汤，那个比较能够整条背上来。不然的话就是刚刚讲的许淑薇治疗这个逆奔豚冲后脑勺的那个交附散结构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再加花椒，那样子比较能够整条的那个水气帮你稳稳的，就是好像运功运上来。那这个但是桂枝加葛根汤会不好用，并不是它方剂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现代人太虚了，就现代人的阳虚体质造成它有一些更根本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是说，桂枝加葛根汤是一个完美的太阳药，可是这个人的体质就是少阴底，对不对？所以少阴底的人，你不先治他的少阴那种什么肾阳虚水毒型的体质，你不先治少阴，你治什么其他东西都会比较卡，对不对？就是你的底盘在少阴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要同时调少阴，其他的药才会开得动。而就是这种东西，而怕风后脑勺僵，甚至不要管脉浮不浮了，就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汤，就是可以拿来治杂病了。就你抓住的点就是怕风后脑勺僵这两件事。那比如说像桂枝加葛根汤的医案就有过一个案子是这样子，有一个小朋友一天到晚每次都尿床，然后到最后他的中医师发现这个小孩子怕风后脑勺僵，然后用了桂枝加葛根汤，然后他就不尿床。也就是说尿床也是泌尿系统的肾的事，对不对？那他也是泌尿系统的肾，这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东西有风邪才有异常的刺激异常的反应才尿床的。所以变成说你如果有尿床的问题，你就要找这个人的身上的主症点到底是桂枝加葛根汤呢，还是桂枝汤呢，还是什么汤呢，还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呢，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伤寒论是伤寒论这个的开药手法本身是很霸气的。什么叫很霸气？就是病人说这样这样这样，我说我不管你，我只管我这个汤需要这样这样才能开，就是我来反过来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合得上我开这个方的资格？就你够格喝这个汤，我才给你这个汤。就是反过来审问病人，就我管你头痛还是脚痛还是哪里痛，哦，你灰指甲，张总你也没教，没关系，我从绝阴开始重新问一遍，总有你可以认罪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严刑拷打之下，总有你可以认罪的，对不对？随地丢垃圾啊，随地丢香烟啊，总有犯到你啊。 就是大陆人的，好像大陆人说的，就是凡是公司，对不对？你去查个账，总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你挖出来。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霸气的这种官方压，是欺压这个人民的这种辩证方法啊。那至于说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呢，它就是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预防你咳嗽的方。张仲景就讲说，如果这个人咳嗽，每次感冒都会咳嗽，但你就不如先把那个咳嗽预防一下。所以呢，就是基本盘就是桂枝汤症。可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性的每次感冒一定会喜欢咳，所以你就加一点把这个肺气沉降下去的杏仁，然后加一点把这个肺气横推开，增加这个肺的空间容量的厚朴，这两位要加一加，就先把他的肺稳住，这样他这个感冒就不必咳了。那用在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的，因为你真的已经咳起来，那就有一大堆其他咳嗽方可以用了，也用不到这个方。好，所以这是桂枝汤的最基本盘的加减。那我们现在下课6:30再回来继续看桂枝加龙母的结构跟小建中的结构。